那个我们楼烟厅哦，所以可能上个50分钟。但是呢，今天我会前面从第一番显见，稍微做一点点的复习，然后我们今天会把上一次没讲完的，那是第几番？第五番显见，对吧？啊，第五番开始了一点点，对，我们把前面五番结束掉啊。十番显见呢，就是说要花一点时间在这边磨一磨。十番显见其实不难哦。它呢，等于是后来啊，佛真的要跟我们讲这个，如来藏的时候的前行啊。我们上次有讲过，就好像佛要介绍一个人给我们认得，可是本尊不在，那先把他的照片拿出来，然后把他的照片啊，这照片的人啊，跟本尊啊，长得就是一模一样。但是你说他是不是本尊？他不是本尊，那这个照片是什么？就叫做见性。哦，十番显见嘛，啊，什么叫十番？就是用10个不同的角度啊，来剖析这个见性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就说这个照片啊，上面这个人啊，10个角度，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照片里面的人啊，但是他是不是本尊？不是。那么你说为什么要十番显见呢？怎么只有见呢？因为原来啊，我们那个如来藏啊，不是因为污染了以后啊，就一精明啊，就是原来所有的功能集于一身啊，因为它后来污染了，那么就分开了啊，各种不同的功能。那么各种不同的功能呢，后来因为我们那个又越来越污染了，就开始哎呀，这个见啊，只能附着在眼睛上，好像由这个器官才能看到见。那么听呢，就这个闻呐，好像就附着到这个耳朵上面啊，只能听声音。但事实上，在 day one 的时候啊，这所有的功能都集于一身啊，并没有分开啊，也不需要借由各种不同的这个器官，是这么回事儿啊。那所以呢，他说，因为见闻嗅尝觉知其实意思也都相同，所以我们就用见吧，他就取见啊。所以你就追整个十番显见，他比较 focus 是在他的。举的例子都比较是在眼睛啊，跟所见到这个外色，所以第一番显见呢、啊，他说显见是性，想想看他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如说以后万一有一天我们楞严经说，哎，大家每个人选一个 chapter 来讲讲看，你讲显见是为什么显见是性，就告诉你说，其实啊，我们真正看到东西的不是我们的眼睛，我们都误以为。看到东西的是眼睛，是这眼珠子，是眼球啊，哦，有眼球，而且外面要有光，你才能敢看到各种的色相。这是一个迷思哦，这是我们其实一个迷思，甚至小乘人啊，那阿罗汉都以为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其实这是一个迷思。事实上，你看啊，如果我们闭起眼睛，或你今天没有了眼珠，变成一个盲人，事实上你可以看到暗啊，它就是在告诉你说，见明啊，见暗都是见。但是是什么东西在见？其实是后面这个见性。所以第一个，他就先指出来，你一定要有这个觉知啊。我们在讲见的时候，这个见也可以包括知见哦。这个见不要把它想成那个眼珠子看见东西才叫见，见明见暗都是见，你的知见也是见。那每一个人，所有众生，这里很重要，所有众生的见性都在的，没有任何的障碍都在那里，从来没有失去过。那但是为什么有人是大近视眼，只能看到前面，可能50公分？那有人可以看到1.0，有人是色盲，什么都看不到。隔壁的小狗也是色盲，什么都看不到。为什么有人可以看到那么远？那为什么有人可以开天眼？大家《金刚经》都学过啦，对不对？有这个，等会是谁讲？我记得好像是 Lisa 是讲18品，对吧？为什么《金刚经》又有肉眼，又有天眼，又有这个慧眼，又有法眼，又有佛眼，不同的知见，其实大家的见性都一样的，那个佛性是相同的。但是有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业障，我们的业力会阻扰我们，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东西，让我们有不同的知见。你就这么解？我们上次有举个例子啊。就算你是一个眼睛好的人，如果今天你有很可怕的一个业力，碰到一个坏人，把你锁在黑房子里面，你觉得你能够见到外面的色相吗？没办法呀。所以你能不能见到外面的色相啊，跟你的这个 跟你的有没有眼珠没有关系，是跟你的业力相同有关，跟你的业力有关系啊。所以这是第一番显见要讲的。那第二番显见讲什么？第二番显见告诉你，显见是不动的。什么叫不动？如果有一个不动，那一定有一个动。所以你就要去想，到底什么是动，什么是不动。哦，他这边用一个很有意思，我那时候说，其实我个人很喜欢第二番显见，他用课程啊来形容外面会动的境界。客人，你在住旅馆的时候，客栈的时候，古时候说客栈，那个客人啊进进出出来来去去的，是不是？不管他是来吃餐饭，一餐饭的时间，或者他是来投宿一宿的时间，或是他住了一周的时间，他来他就要去，他从外面来，他要去到外面去。可是客栈的老板不动啊，客栈老板在这个地方不会动。另外一个呢是灰尘，对吧？我们的极静的虚空是如如不动的，但是呢灰尘呢一直在虚空之间飘啊。那么我们在讲说什么时候你可以看到那灰尘？雨后天晴啊，那阳光从那个窗户啊，从门缝里面射进来的时候啊，你就看到了那个灰尘啊。所以那个光叫什么？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回光返照，对吧？那个光其实就是回光返照。你要自己观自己的心，你要反观内观，你才有办法看到你的思绪啊，你的意识心里面那些哇，就像灰尘一样，这么多的一个那个妄念。所以客人呢是形容比较粗的烦恼，那么这个灰尘呢是形容比较细的烦恼。你就记得啦，那灰尘跟客人什么来来去去会动，这个外境啊会动，那我们内心呢，我们的真如本性呢不会动。他就用客栈的这个老板啊、哦，还有这个虚空啊，来形容我们这个客，我们的这个真如心。你就要记得啊、哦，有不动，他告诉你见性是不动的，真如心是不动的，但是外面的境界，我们的烦恼，我们的起心动念，这所有的一切，这些是会动的。所以你看，你学楞严经，你看看啊、哦，他现在是不是就在跟你破那个二元，对不对？他表面上是只讲显见不动，但是你是不是你自己要能够多 one step further, right? 你要能够去想到说啊，那外面的是会动的。那像到的第三呢，第三是告诉你显见不灭，是不是不灭？我看看第三是讲什么，显见是不灭，对吧？不灭嘛，为什么？什么叫做灭？那有东西不灭，那是不是就有东西会灭？你就要想想啊，如果佛告诉我们，我们的真如心，我们的见性是不会生灭的，那什么东西会生灭？一定有个东西会生灭，那就是我们外面的你如果讲最容易去想的，就是我们的身心世界其实都会灭啊。我们的身体生了死，死了生，生了死，死了生，不停的投胎在六道轮回里面不停的打转，这个分段生死是生灭的，对吧？这个大家都清楚，死了之后灰飞烟灭，什么都没有了，那只剩下我们的业力还有我们的阿赖耶识，那这个是会生灭的。但是啊，佛就安慰这个那个波斯匿王老国王，他说你不用担心啊，你的这个肉体啊，你的脑袋瓜子里面那个脑子里面想的事情会生灭，但是在这生灭之外啊，还有一个不生灭的，那不生灭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真如心啊。但是这一个地方啊，如果你理解到这里是不够的，我们之前在《金刚经》都已经讲过了，我们这边所说的不生不灭啊，是超越生灭跟不生灭这个概念，你必须要懂啊。你一定要懂啊！就像我们刚刚啊，其实在讲不动的时候，之前记不记得我有说阿难在讲不动的时候，他忽然那个开悟了，他说啊，我的见性尚无有尽，谁为无助？所以我们所说的显见不动，是超越动与不动的不动啊！你不要以为说哦，有一个动， 那么动之外呢，有一个不动，动啊，动了半天，然后现在停下来了，就叫不动。不对，他这边的不动是超越了动跟静，他也从来没有静过，那怎么能动呢？动的对面是静，动的对面是不动。你就去记得他这十番衔接，你看看他是不是一样在帮助你破这个二元，破这个能锁。所以啊，他表面上讲不动，事实上这个不动是超越动与不动，他从来没有动过，怎么来个不动呢？对吧？他也从来没有不动过，也没有静过，所以他也没有所谓的动，就是这意思。那不灭也是啊，你要有生才会有灭嘛，你如果没有生哪来的灭？那你要有生灭才会有不生不灭嘛。那如果你今天生灭的念头都没有了，也就不会有一个不生不灭的念头。所以这边所讲的生不生不灭啊，是超越生灭跟不生灭的不生不灭，这个要记得哦。不生不灭绝对不是说哎呀有一个生灭相，我把它给停住了，我把它给灭掉了，那就是不生不灭，那不行，那你这没到位，你还是有一个这个生灭跟不生不灭的概念，这个不行啊。所以你一定要知道，真正不生不灭是超越了生灭与不生灭。好，再来我们讲到第三番显见不失，哦对，第四番显见不失，失去，然后你去想一想啊，失去跟灭掉不生灭意思不太一样啊。不生灭只是说它不会生灭，但并不代表你就不会失去它，对吧？那第四品是告诉你什么？他说啊，不但它不会生灭，而且你从来不会失去它。它从头到尾啊，这个模拟宝珠就在你的口袋里面，就是被你的那个你的口袋的那个给遮住了。你的口袋代表什么？你的口袋啊，就代表我们的贪嗔痴啊，你的无明啊，把你的真如心，把你的见性给障住了。虽然它是不生不灭的，但是啊，你以为啊，这个东西根本就你并不拥有它。他说错了，它一直都在你身边，而且不是藏在房子的那个家里的衣柜里面了，它就在你口袋里面，就在你的身边啊，就被你给遮住了。那他告诉你，你从来没有失去过它。所以这里面中间我记得啊，有那么一段啊，大家啊说哎呀比较感觉有点难，其实也你就说什么色心诸缘即心所使，对吧？那个色法心法你搞懂了也就行了，后面那些东西啊你不用管它，无所谓。那是不是上次姚如有问一个问题叫做诸缘，诸缘有四种不同的缘分啊，其实应该是这样子，那个诸缘啊，就是色法心法或各种啊东西，它所需要的缘分是不一样的。增上缘啊是外来的缘，其实增上缘有正的增上缘跟逆的增上缘。那么上一次姚如你的问题是什么？ 不是姚问， 是谁问的？ 是 录音的人问的， 就是听录音的人。 听录音的是姚如吧？是你问的哦，对不起，你是问增上缘是不是？对，其实啊，因为我记得他说色法是不用增上缘，色法就是你有个东西在那边，不见得需要增上缘你才出得来，但是呢，你会需要清音缘是肯定的，所以每一个法呀，那个万法你所需要的缘分是不一样的。我那天那阿宝问完之后，我回家有查了一下，那我就不想今天讲细节，因为我发现那个玩意讲进去之后不得了，又是另外可能十堂课，所以有兴趣你只要自己一上网就会知道，哦，这样东西是需要什么缘分，那样东西是需要什么缘分。但是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增上缘其实是外来的，那还有是逆增上缘，就是说他为了要成就你，其实是你的增上缘，但是他是以逆境的方法显现在你前面，不停的模拟，不停的模拟，最后成就你啊。佛有一次他的一个老师也是啊，化身成他的大仇人，那一世就跟他作对，其实就是为了要成就他。好，那他就告诉你有色法心法啊，这些不同的法为心所现， 哎，那上次有另外一班同学，有个同学他说，哎，那个色法，你说万法，他说老师，你不是说万法有分为有为法跟无为法吗？有为法大家都知道，就是因缘生灭嘛，就是我们这边在讲的什么色啊、心啊、心所使啊，巴拉巴拉这所有的法，还有一个是无为法。有为法是因缘生灭，那无为法讲的就不是因缘生灭的，讲的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啊。他说老师，你 mention 你说万法由心造，那万法分为有为法跟无为法，那难道无为法也由心造吗？这听起来怪怪的啊。哎，那个这个圆音法师啊，就在他注释里面写得很清楚，他说当你呀、还认为呀、你知道无为法是。一有为法而存在，就是你心里啊，还有那么一个有为法的念头的时候啊，就会有一个无为法。所以，当你还有无为法的时候，一定是还有一个有为法。所以，这个时候你二元相对的那个概念其实并没有消，都还没有断掉。所以，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由心所造出来的。我们现在还在讲如来藏的时候，就是一定有一个非如来藏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你能所没有断。你要知道，如来藏就好像那个照片，其实它也是一个假名、假相、假用，创造出来让我们知道其实真实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来藏这也是一个假名啊，这样你能够听懂我讲什么吗？当你还执着有那么一个如来藏的时候，你就又陷到了那个如来藏的那个相里面去了，你就又执着了。所以这个时候，没错，还是你心的投射。真正你证得如来藏，是你连如来藏的那个念头都没有了，那你才真的能够证得。所以，我们不是说跟那所有的大菩萨讲，不能有法爱，就是那最后面那些就是很细微的法执是不能有的。如果你还坚持有一个涅槃可以证得，那涅槃也是虚妄的。如果你还坚持有那么一个如来藏可以证得，那如来藏也变成虚妄的，就是这意思。到最后完全没有起心动念，就《金刚经》讲的，那个念头都断掉的时候，你真正证得了。你只要还有一丝念头，你就有那个念头的对面的东西，那你能所没有断。你到最后就是所有的念头都熄灭了，那个东西就是真的不动了。那个不动，绝对没有一个动在当一个对境啊、哦，所以整个讲的就是一个能所，就是一个二元。那很少人啊、哦，真的你在外面听经啊，听这个空性大法，很少人真的会去跟人讲到能所跟这个二元的问题啊、哦。但是这个东西是最后真正的症结。那我们就讲啊，说哎呀，这边有四个字啊，圆妙明性保，圆妙明心。保明妙表，保明妙性啊，这集而常照，照而常集啊，集照同时。刚刚 Jenny 有在讲，他说：“哎呀，我知道现在有不依不异啊，有无实无虚，有无相无不相，有真空妙有，还有什么万法一如，对吧？还有什么？哎，Jenny 少讲一个，他少讲一个集照同时，集而常照。”照而常集，现在接你的笔记可以多加一行啊，所以这所有东西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你有没有办法？你现在的能力可能会说啊、哦，我知道了啊、哦。那等会可以向接你要他那个笔记，他说他把所有 relevant 的相同意思的全部列出来了。但是我就跟他们讲，刚我们比较早来吃东西，然后聊天，我说那你有没有办法解释出为什么那每一个是相同的意思？哦，这个比较重要。你第一步知道了，哎，这些东西都是相同的意思。那第二步你要能够把它讲出来了，所以那个我才想啊，说《金刚经》完了，我们还是继续接着参六祖禅经，还是在禅宗里面啊，把你们那个底子啊再奠定的更稳一点。其实整个禅宗啊，那个两部其实很重要的经文，《心经》不管了啊，《心经》不算了，因为《心经》那已经是一个总论了，太重要了。我们讲说禅宗其实两部经文很重要，一个是《金刚经》，一个是《圆觉经》。我们呢，整个你看那历代的祖师爷爷啊，或那些大师们啊，在讲禅宗的经文的时候，一定是用《圆觉经》，很多都用《圆觉经》来解《金刚经》。比如说姜维农居 居士的金刚经，如果大家有净空法师那本书，或甚至直接看姜维农，你看他后面全部都是在写圆觉经的东西。那么圆觉经呢，那个大师在讲圆觉经肯定是用金刚经圆解圆觉经，所以这两本书啊，一套的，一个是比较偏重于理，一个是偏重于事，所以这两本书是我想说，哎，一定要讲给你们听的啊、哦。那你们禅宗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扎实。那你到外面，你带朋友学佛，那些同学很难很难有人可以学得比你深啊、哦。好，再来啊，后面呢、啊，它就有一小段。那我说那段呢，就先放下，就先不管了。什么慧昧为空啊，空慧暗中结暗成色，因为在楞严经啊，等到我们这个如来藏讲完之后啊，中间会有一段 step by step 告诉你我们是怎么从真如心忽然一念不觉无明了，然后啊就开始了有了外面的境界，有了你的能，有了所，而且他非常仔细的告诉你啊，这个地水火风是怎么形成的。哦，很绝哦，他告诉你地水火风哦，都是因为我们心念起了什么样的动，然后起了地水火风之后啊，这个世界怎么发生的。他会告诉你山河大地怎么出来的哦，哦，这里面是什么地方是有水啊，什么地方是火啊，什么东西的，然后再告诉你众生怎么出来的，什么样的众生投胎变成卵生，什么样的是胎生，胎生是什么样的人，我先告诉你，就是情执重的，爱恨重的，情执重的就变成胎生。那有一些啊，只是非常喜欢乱想，思虑非常混乱，很乱想，但他情执并没有很重，那一种就变成卵生。所以他到时候会讲的很多很有趣，告诉你六道轮回里面的众生，各式各样众生是因为你什么样的根性就变成了那样子的众生，就变成那样的众生。那为什么会持续下去，他就会告诉你，因为我们的那个根性里面有杀盗淫，所以因为有杀有杀业，你杀了那个羊，那个羊下辈子一定得来杀你，就这么简单，所以你们两个还得被迫再来投胎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个楞严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后来佛会鼓励大家哦，尽量不要杀生啊，尽量就是说他倒没有说一定要吃素，可是就尽量啊，你不要杀生吃素啦，吃肉啊，他就会告诉，因为你让你的那个要回来，尤其是他说这个你杀了人家的那个怨恨，是被杀的那对方是特别重的那个怨念，所以这种很多时候必须回来偿还，所以这个部分他有特别就是提醒大家啊。好，再来呢，他第四品他说不施啊，为什么说不施啊？那个佛就有用一个，我们说嘛，手背是往上往下，对吧？记不记得？往上啊，手背是正的，往下呢，手背是倒的。但是他告诉你，往上往下，你要去看，它都是同一个手背嘛，不是说往上手背往下就手背少一个肉嘛，不是嘛，同一个手背啊。所以他说啊，手背啊，不管正倒啊，那不离那一臂，就是你那个手臂啊，手背你不离，是正的，是反的都好，你不会离开那一臂。众生迷雾啊，不离那一心了、啊。你众生啊，你的那个不管你是迷还是悟，其实你的心啊不会离开，就是说你的那个心啊其实就是同样的心，这个地方我们上次都讲过了嘛，对吧？然后是不是上次要讲说若以分别我说法音，这个地方还没，我们是不是上次讲到了刚刚我复习的地方 都讲完了 吗？ 对啊，哦，第五番也讲了。 哦，好好好好，那我就继续把它那个，然后所以他就告诉你第五番也讲了是吧？ 讲一点。 哦，好好，那个显见那个 显 无还，好好好 ，OK， 那我们讲说先讲完那个，对不起啊，先。好，那第四品我们就讲完，那我们现在讲第五品啊，第五品啊，就是说那个阿难不是说，哎呀，他说老师你刚讲的啊，我都懂了。但是现在有个问题，他说我不敢相信这件事情啊。他说现在你说我的那个真如本性就在我面前，我实在不敢认啊，就是我实在不敢相信这就是我的真如本性啊。所以老师就跟他讲啊，那我这样给你一个，我先告诉你吧，什么是你的，什么不是你的，你就去记得一件事情。因为前面都只讲特性嘛，说他不会生灭嘛，也不会失去，那我怎么知道他真的是我的呢？老师说啊，需要还给别人的就不是你的。 如果不需要还给别人就是你的。那上次我们也讲过用手指指月，对不对？今天拿着手指，你问说月亮在哪里，那对方就拿着那个手指指着 excuse me 天上的月亮。那你今天就看着他的手指，你应该顺着他的手指看到天上月亮，结果你不是，你啊以为他的手指就是天上的月亮，那可不行啊。所以这个地方他就告诉你说，什么叫做会失去的？会失去的就是会随着那个境界因缘生灭的，那个因缘具足的时候它才发生的，因缘不具足它就消失了，这种东西就是要还的啊。他有解释，中间有解释啊，说你看阿难，你听到我讲法对吧，他说听佛讲法，佛在讲法的时候，阿难那个耳朵啊就会听到声音啊，他的分别心啊就会起作用。他说如果我今天佛说我，如果我今天不讲法了，没声音了，那你耳朵就没办法分别，你的意识心也没办法分别，那就表示你的这个耳朵啊意识心啊以及我所讲的一些法音其实全部都是生灭的，就是一下有一下没有的，会动来动去来来去去的，这些东西啊全部都是虚妄的，只有你的真如心。他说如果你要判断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你的话，那你要去看这个东西啊它不会来来去去。那我想问一下，后面那一段讲了没有？就是那个日轮升天那一段也讲了。好，这一段呢、啊，我要跟大家讲，其实它的 concept 非常简单，但是呢，其中啊有一个地方啊，就是圆音法师啊，我自己也觉得，然后我刚好看到圆音法师也讲了，就是经文有个地方他应该写到反。等会儿啊，我跟大家讲一下。没关系，就是说当参考，但是我们是不可以随意改动经文了，我们要尊重这个古时候翻译下来，不管它是错的或笔误也好，就是说会留的一个正本，不然的话后人不停的改那还得了。但是你可以自己稍微做一个注释啊，那个地方可能有点问题。我先讲这一段，他讲什么呢？就是佛取了用了四个 pair， 哪四个 pair？ 四个对啊，四对东西来告诉你外境是因缘生灭的，这些东西是因缘生灭是要还的。他举了一个是明跟暗、啊、一组是明跟暗，而且呢他这四组里面的元素一定是互相对立的，是叫做这个叫就是反正势不两立，有明就不会有暗、啊、那第二组是什么？第二组是通跟色，通是流通的通啊，色是什么？色就阻塞的塞了，通跟塞啊也可以，然后通色、哦、有通就没有色，有色就没有通。那第三组是什么呢？是异跟同，异就是不一不异的那个异、哦、同就是相同的同，异就不是同，是同呢就不是异，对吧？那第四组是什么？是清跟浊，跟清放在前面，浊在前面，浊就是污浊的浊，清呢就是干净的意思。所以它一共有四组哦，这四组是互相这个对立的。好了，那我们来讲，他说啊，你为什么有名？什么情况之下会有名？有太阳的时候会有名。那什么时候会有暗？是他这边形容就是那个子夜啊、哦，子夜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吗？十二点，对不对？子丑寅卯就是半夜十二点的时候，月那个整个是整天最黑的时候。那你知道一个月最黑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一个月最黑的时候是初一，初一可能还不够黑，初一跟三十吧，三十跟初一那个时候，三十到初一那个时候是最黑的，三十是最黑，初一还不够黑，三十最黑。所以他就告诉你，他形容一个叫做中夜黑月，就是在三十的子时的那个夜晚、哦、是整个月就是全年每一天最黑的那个时候，黑暗啊是要还给那个月亮的。那后来呢他又说啊，这个通是什么？你有门隙有缝隙的时候啊就会通嘛，那你碰到墙碰到屋檐的什么就是色。那么第三段呢就有一点点困难，困难的地方呢是他的文字跟他的概念一点关系都没有。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外面啊，我们的外面的我们所攀援的那个境界是不是有各式各样不停的样子啊？有高有低，有矮有胖有瘦，对，有美有丑。外面的境界是不是娑婆世界？哇，森罗万象，这些这个东西是代表意，就是你看到外境的时候啊，你能够能圆。 的这个外境代表意，那你大概猜都可以猜得到什么东西代表同呢？那就是我们的虚空嘛，虚空里面没有乱七八糟各种不同的相，所以它就代表同啊。所以啊，这个你看，你碰到你想要看到意，你想要看到不同的景象，你必须要有外境，对不对？所以外境啊是那个因缘，你要看到不同景象的那个因缘是什么？是外境。那你想要看到相同景象的那个因缘是什么？那就是虚空嘛，那就是虚空啊。好，那最后呢，你看到乱七，你有看到那个灰尘的时候啊，那个如果很浑浊是什么？因为你有很多的泥沙，有灰尘的时候很浑浊。那清净呢，它的因缘是什么？就是沉寂，就是你哇，雨后天清，那个光照进来的时候很干净，把灰都洗掉了。洗掉以后啊，灰尘都落到地上了，那时候很干净哦。他说像这样子啊，比如说啊，这个明暗啊，通色啊，异同啊，浊清这些啊，都是因缘生灭的，这些是要还的。但是他又讲说，你的真如心是不用还的。我们来看看这段的文字啊，我们来看这段的文字。他说阿难啊，此大讲堂。洞开东方，好啦，来了，日轮升天则有明耀，是不是？月亮日太阳升起来就会有光明，中夜黑月云雾晦明的时候呢则复昏暗，所以这是第一个 pair， 对吧？这个很简单，互涌之气则复见通，哦，有门有窗的那个地方呢你就有通了，那么强雨之间呢则复观涌，这个涌字的意思就是堵塞的意思。你如果看到墙，看到屋檐，看到门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堵塞的，是不能通的。下面这一句要特别留意，分别之处则复见缘，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意。什么叫做分别之处？就是你的心啊，你的第六意识能够去做分别的地方，是不是就是那个外境？对不对？是不是就是那个外境？分别之处嘛，就是你能够分别的地方嘛，则复见缘。什么叫做见缘？就是你能够能缘，能够去你的意识心，能够去攀缘，能够去分别这所有的境相。就是那个意，就是那个差异心，那个意象叫做见缘。你能见所见到，你能见去攀缘，去所攀缘的那些地方，就是那些意象。这一句是意思非常简单，它的文字比较难，是文言文的地方比较难。分别之处，你就把它想，就是那个色相，外面的外境。外境你怎么样呢？你就能够看到这些不同的景象，则复见缘啊，能缘的这差异性。后面这一句啊，是他经文有一点点，他经文应该写倒反的啦。我可以告诉你，到时候告诉你为什么，应该是他是不是写玩虚之中便是空性，对不对？你就用铅笔吧，我都不敢让你用原子笔写，铅笔你就写说空性之中啊。便是玩虚，我等会就会告诉你为什么。空性之中便是玩虚，空性之中啊，就是在空性之中啊，便是玩虚，你才能看到那个，才能那个玩虚的意思啊，就是同在空性之中，就在这个空寂的体性之中，你才有办法看到，或者在虚空之中啊，你才有办法看到那个玩虚。玩虚意思代表同，分别之处呢，就是代表外境。它的对面是什么？是空性之中，空性对那个外境，然后呢，见缘对什么呢？玩虚。我等会儿还会给你解释为什么这个地方要倒过来。总之你就记得啦，那个外面的境界你看到的代表是意象，玩虚那个空性之中呢，你看到的是同相。那个就等于空性之中便是玩虚，就是一片相同。玉帛之相则于昏沉，这个地方他也写反了，应该是昏沉之相则于玉帛， 昏沉之相则欲欲薄，其实这个章节非常的简单，只有这个地方因为写错了，我还要跟你解释为什么，所以会花一点时间。昏沉之相则欲欲薄，昏沉就是那个乱，那个就是那个沙尘，就是灰尘，就是昏昏乱昏昏扰扰的这个尘，这个 dust。有了这个东西呢，你就看到了欲薄，然后呢，沉寂恋分又观清净，这就没有问题了啊。所以啊，你看这个，我们就看后面，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了。他说：“阿难啊，汝贤看此诸变化相。”他说：“你看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四对啊。”四对这个外境，这个互相冲突的这个四个外境啊，或四组，他说无经各环啊，本所因处，云何本因啊？我们来看看，他说此诸变化相，刚刚我们所讲的这四组变化相啊，明还日轮，对不对？明是不是要还给太阳？何以故？无日不明。明因属日，是故还日。他就先拿第一个来做解释。我们刚刚有说，因为有太阳，所以才有明的样子，才有光明。所以光明，当太阳下山的时候，光明必须还给太阳，对不对？晚上月亮升起的时候，黑暗来临了。月亮升起的时候，太阳必须下山，所以光明会还给太阳。晚上的黑暗因为月亮来了，黑夜的那个应该讲不是月亮来，月亮也有光，是黑夜的那个最黑的那一刻来的时候，那个最黑的黑暗也会跟着来。那个月亮走的时候呢，那个最黑的那个黑暗也会跟着走，暗还黑月。我们刚刚有讲过黑月什么意思，就是年三，不是年三十，就每个月的三十的那个子夜的月亮叫黑月，所以黑月来的时候才会有黑暗。黑暗，当黑月走的时候，黑暗是要还给他的。来看看，通环互涌，是不是？你如果今天有门缝、有窗缝的时候呢，就会有通嘛。所以你门缝、窗缝，如果这些缝隙没的时候，是不是通也没了？涌还强雨，你碰到强雨就不会有缝，所以呀、啊。这个堵塞啊，是会跟着这个强雨。如果今天有强雨，就会堵塞；如果今天强雨没有了，这个堵塞也没有了。好啦，你看后面这一段，你就知道为什么我刚刚说啊，前面写错了。圆环分别，是不是都是下面的还给上面的？然后呢，完虚还空。如果刚刚我没有叫你们倒过来的话，是不是应该完虚还，是不是应该那个空性还完虚嘛，对不对？所以你现在看我就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讲了，它其实前面倒过来。如果你觉得前面没写错，那就后面写错，应该肯定有一个地方是错的，因为它的整个语法不可能忽然有一句写的不对，所以一定是说明耀要还给日轮，那完虚还给空性，所以空性在上面，完虚在下面，应该是空性之中变完虚，所以完虚会还给空性，对吧？然后呢，昏沉之相呢，则于欲薄，所以欲薄会还给前面的那个昏沉，这样看清楚了吧？然后所以你说沉寂恋分会观清净，会看到清净嘛，所以清净啊是会要还给这个沉寂，这样就清楚了。哦，所以刚刚那两句我会跟你讲说应该是太古老了，那也有可能是印刷或者怎么抄写，这中间就出了问题了。那这个地方我一看的时候觉得怪怪的，后来我看元音法师他也是这样写，他说这个地方应该就写错了。那么其他大部分法师啊，讲到这里就不讲，就跳过去，他们也不敢说到底有没有问题就不讲啊，那就表尊重这个古文啦。那我想我们反正我们是在研究嘛，就把这个有问题的地方指出来，你们自己，我也不敢说他一定写错啦，你们自己去想一想好了，我只把我的看法跟大家 share。 所以啊，他就告诉你说我啊今天取了这八种元素啊，四组八种元素来告诉你，只要是外面你再去想啊，是不是二元相对的，那我们人是不是所有的文字语言我们就生活在一个二元相对的一个世界里面， 宇宙万物全部都是二元对立的、哦、有阴有阳，有光有光明就有黑暗，是吧？有高就有矮，有男就有女，反正就是这样子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里面，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他说，他告诉你，一旦是二元对立的，它就是一个因缘生灭法，它就是要还的，这没有办法。所以第四品其实你重点就是说，他倒是跟你讲了这不同的四组元素，只是它代表所有一切万法，而他抓出来的你看全部都是因缘生灭的，所以就告诉你因缘生灭是要还的，那不是因缘生灭的，那就是你自己就是不用还的。那我们再看看最后结论啊，结论很简单，第四品其实 actually 相当简单，你只要把刚刚文言文那个部分把它搞清楚就行了。汝见八种见经明性，当欲谁还，何以故？若还于明，则不明时无复见暗、啊、这些都很简单。虽明暗等种种差别，见无差别。他就告诉你这个见是什么意思，见性的意思。他告诉你虽然那些明暗啊、通色啊、异同啊、浊清啊，全部都是来来去去啊，有借有还啊，而且明的来了之后暗的就不在，暗的来的时候明的就不在啊，是所有一切二元相对。但是无论如何，见性是不会动的。因为如果见性会跟着跑的话，他现在重点就是告诉你见性就一直在这儿。因为如果见性会跟着跑的话，那明他如果跟着明跑，他应该只看得到明就看不到暗，但事实上他又可以看到明又可以看到暗、哦、所以外面境界来来去去见性一直在那儿，所以你就要有这个感觉了。你如果又能够看到明又能够看到暗，表示这些外境虽然动来动去，你的见性从来没有动过，一直在这个地方，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见无差别，诸可还者自然非汝，这些东西必须要还回去的当然不是你的嘛，佛就这样讲。不汝还者就是说你啊不需要去还的，那非汝而谁，那不是你的是谁的，都不用还了嘛，一直就是你的，那难道不是你还是谁呢？他没有任何人，不要还给任何人啊。所以就告诉你外面这些境界需要还的会来来去去的，这些是因缘生灭的，这些真是不是你的，但是你的见性那不用还的一直在的，那真的是你的。则知汝心本妙明净、啊、就是告诉你你原来的真如本性啊，真的是妙明净。汝自迷闷，丧本受汝于生死中常被嫖溺，是故如来名可怜悯啊！如来名可怜悯。他说啊，就是因为我们搞不清楚这个状况啊，迷了，就在生死轮回里面啊，不停的轮回，不停的轮回，就好像说淹水啊，就是要快要溺死一样，在那个生死轮回那大海里面，那苦海里面，快要溺毙了。哦，然后就在那里漂浮，好像快要被溺死了。他说如来觉得我们很可怜啊，因为我们有这个摩尼宝珠，有这个真如本性，但却不敢相认。这个是在讲第五品，有没有问题？应该很简单，我们可以第六品再讲一点哦。你休息一分钟，第六品还可以接着再讲一点。第六品也很简单，第六品啊，其中有我看是不是其中有一段，有没有人曾经复习过第六品？丽远有吗？丽远我问你，你中间有一段你看不看得懂？那一段若见事物，则汝亦可见无之见。第六品啊，分成两部分。它其实所有的十番显见基本上都分成两个部分，你记不记得？你看是不是前面都举个例子，对不对？讲很简单，后面讲道理。第六品也一样，第六品其实道理很简单，但它用了一个例子。那个例子呢，我那时候第一次看了，我心里想鬼才看得懂啊，就那两行字那个逻辑，我那时候真的觉得真的鬼才见得懂这个逻辑，后来我又搞懂了。那上两个礼拜那个台北那个大班我讲了他们搞懂了，所以我想你们班应该没问题。我们先讲第六品啊，我们今天就讲前半好了，前半，因为那逻辑我们看大家没有时间讲，那逻辑实在是太诡异了，然后而且就那么两三行字。好，我们先讲第六品。第六品在讲什么啊？ 第六番显见啊，就是告诉你见性不杂，那个杂哦，是杂乱无章的杂，那个杂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啊，体性不同的东西啊，把它混在一起就叫做杂啊。你可能把随便举吧，你随便拿一个什么一块肉跟一个就是两个不相干的东西，完全不能混在一起的东西，你把它搅在一起，你觉得能吃吗？你拿一块肉跟一个橙苹果汁搞在一起，或类似这样的意思，一块肉或一个菜跟香蕉打在一起，就这样，你这两个体性完全不同的东西是不能够交杂的。他告诉你见性啊，是不能够跟不是见性的东西，就是说性啊是不能跟相交杂在一起的，你就这么想吧。性是不能够跟相交杂在一起。那么他啊，为什么会有这段对话出来呢？因为阿难说，阿难又有问题了。他说啊，如果你刚刚讲这些东西我都明白了，哦，我都明白了，那请问到底我怎么知道这个见性就是我的，就是我的，你要告诉我。所以佛啊，佛先这个讲了一段啊，他就是告诉你先讲几个大方向，这个东西你要稍微也要记一下。见性啊是看不到摸不着的，你去想嘛，见性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如来藏真如本性，是见不到摸不着的哦。那你那个见的对面是不是就是色相，所有的色相那些外境是看得到摸得着的，你就这么想，看不到摸不着的是你的见性，看得到摸得着的是外境啊，这个你要去能够开始分别哦。见性是有情的，见性是有情的，它能够见到对方。那外面的外境呢？外境的是无情的，对吧？无情是被见到，你自己都不要搞混啊，是你自己要想清楚啊。那我们到时候见十番显见讲到半天，对啊，那见到底是什么样特性啊？你看啊，见是见性，他自己啊是无色无嗅没有形体的，见性是有情的，他能够看得到。那他能够看得到，但他自己怎么办？没有办法被看到，对吧？这就是我们人啊最大的迷思啊，我们看得到这所有的境界，所有的这些色相，我们就以为它是真实的，但事实上搞反了。我们看得到摸得着的，我们以为是真实的，结果搞了半天它是虚妄的。而我们看不到摸不着的反而是真实的，你这样去想。因为但是见性如来藏是真实的，但我们反而看不到摸不着啊。结果原来佛就说我们颠倒梦想，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把有的当成没，我们就是以为啊，这个真的真实存在的如来藏，因为看不到摸不着，我们以为根本没这个东西。而我们每天看到这些色相啊，因为看得很清楚嘛，好像是真的啊，结果搞了半天呢，它根本是假的。你就去这么去解释，这样就行了，这样去理解就可以了啊。所以啊，这就是佛先讲啊，我们看看第六章，他就在告诉你说，诶，这两样东西你是不能杂在一起的。所以佛就跟阿难讲说啊，你啊现在看看外面这一片过去，你要能够有个能力去分辨哪一个东西是外境，哪一个东西是你自己。那是外境呢，就应该是看得到的哦，你就把它指出来，这些只要能够看得到指出来的全部都是外面的外境，都是虚妄的，自己的这个自信啊，这个见性是看不到摸不着的，这是佛在教他的啊。这一个章节前面非常的简单，我们看看他怎么说，只有到后面中间有一条，有两三行字真的是鬼才看得懂的。阿难言，我虽视此见性无还，云何得知是我真性？他说好了，那我知道了，我你刚刚讲的什么不动啊，不生不灭啊，哦，这个不失啊，不还，我都懂了。他说但是我怎么知道这个东西就是我，就是我的，我怎么能够证明它就是我的？那佛就这样告诉他，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他说你看，他说阿难啊，佛告阿难，他说无经问汝，我现在就来问问你啊。他说汝啊未得无漏清净成佛神力，见于初禅 得无障碍，这什么意思？就是阿难其实他是不是才得了小乘一果？照理讲他根本没有办法看到天界的东西，但是呢佛啊就加持他，他说你乘我的威力啊，就是我的佛带着你啊，所以那时候带着你去看到那个初禅天，他说你看到，你是不是看到那一整片都没有障碍？阿难说对啊对啊，他曾经啊佛有带着他，帮他等于说是开了他的天眼，让他去看这个初禅天啊。那他又举了好几个例子，其实这个地方就是你看这是天眼，再来呢阿绿耶见阎浮提如观掌中烟摩尼果。阿绿耶是一个佛的一个弟子，其实阿绿耶啊是佛的，也是应该是佛的一个堂弟，我如果记得没清楚，应该是堂佛的亲戚，要不然就堂弟啦。这个人呢，因为啊我这个故事应该是说我也不是很清楚，我记得他说他很懒，这个阿绿耶非常懒啊，是应该是佛的堂弟，他非常懒，然后呢不用功，佛就骂他说，哎呀你这个真是糟糕，你每天啊就像那个很奇怪的一个虫子啊，就躺在那个还是一个蚌类啊，蚌壳类，就躺在那里睡觉哦，眼睛都不张，佛都出世了，佛出世都灭了，你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他就这样斥责那个堂弟，哎呀那个堂弟被他一斥责之后呢心生羞愧，可是呢也实在是误己，实在是也过激，他就连着七天七夜不吃不喝不睡，眼睛也不闭，就在那念书，就念到瞎掉了。所以他就从很懒就被骂之后，后来就这样子啊，发生这个事情，后来佛就很怜悯他呀，然后呢就教他啊一个功，就是教他练修一个三昧，一个大定，教一个叫做乐见照明金刚三昧，三昧三昧就是大定的意思啊，就是教他练个大定。其实在入定之后啊，你那个你心境特别的清明，所以你的知见开始非常的广，非常的明亮啊。所以这个阿绿耶啊，虽然他眼睛已经瞎了，但是这三千大千世界啊，这阎浮提三千大千世界啊，他要去看，就像我们拿一个小果子一样啊，烟摩罗果是一个印度有的果子，就好像我们拿一个小果子就放在我们手上啊，看得这么清楚。所以这地方也再次讲，就是说你能看到什么跟你有没有眼珠子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当你打破到我们那个空间时间的概念，你没有什么东西你是看不到的。就一直讲嘛，因为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是因为有我以及有对方，有能有所，有了我相才有了人相，然后很多的人相集合就变众生相，一直相续不断就变成寿者相。所以啊，当你打破了能所那个我跟对方的时候，你哪有什么东西看不见，根本时间空间是一个玩笑，没有这样东西的。好了，他就说那诸菩萨呢见百千界，你说如果阿绿耶那个慧眼啊，如果只是看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佛菩萨是看百千界，那个是法眼，那再来十方如来呢，那当然是穷尽微尘清净国土无所不足，那没有，那就是没有任何的 boundary， 净空虚空变法界，如来见性净虚空变法界。其实我们的见性也是周遍法界，但我们自己有个问题是我们把自己给障住了，我们就拿了一个，你去把它想成我们就自己看 board， 自己拿一个布袋把自己给包住，你看到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所以他就告诉你啊，然后再讲呢动众生动事，众生那个事也实在太小，像个小洞一样不过分寸。但是哦，佛要讲，你看他这边是把五眼都稍微介绍了一下，他说阿难，且吾与汝啊，我跟你两个人观四天王所住宫殿，他不是带着阿难就去看那个初禅天，哇看到一片这个四天王住的这个宫殿啊，他说你看这宫殿中间啊有蓝遍蓝水陆空行，是不是？什么叫做水陆空行知道吗？水里面游的，陆上面跑的，空中飞的，这是所有的正报，对不对？所有的这个有情的动物，还有呢虽有昏明种种形象，还有这外面的外境，他说啊无非，这句很重要，无非前尘分别留爱，其实全部都是这些外境因缘生灭的，在你脑子里面所留下来了一点点的影像。 这边就讲了，我们刚刚说也复习过说，不管你是肉眼、法眼啊，这个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都好，你所看到的其实也都是外面的妄境。那这五个不同的眼睛，它们的法性是相同的，只是你的业力让你看到不同的东西。那因为你的业力让你看到这些虚妄不同的东西，这些东西是看得见的，只要是看得见的，全部都是前尘分别留爱，都是那些晃下来的那个照相，那个照出来的影片，那个底片全部都是虚妄的。这个是佛要讲的。佛其实这个我们再讲一次哦，佛是不是最主要是要告诉阿难，你要能分别哪一个是你，哪一个是他。那哪个是他呢？是不是那些能看见的东西，你以为存在的就是他，而真正看不见的，真正的是你的是看不见的。这一品的重点就在这里，性跟相是不能相杂的，性是看不到的，相是看得到的。那你的见性是不能被看到的，但是你能够看对方。而外面的外境呢，外境是可以被看到的，但是他可不可以去看你？不行，你就这么记得就可以了。好，那么还有一小段之后啊，我们到时候那个很可怕的那一段下次讲。汝应于此分别自他，他说你这样子就应该能够分别自他咯。哦，你看到刚刚我们所讲的外面所有境界，你就应该能够分别自他咯。今汝将则今吾将汝，我啊命令你，我啊希望你啊，今吾将汝是什么意思？我要你这样子。吾是佛嘛，汝是谁？阿难。我啊就要你这样，我将你，就是说将汝的意思是说我命令你啦，或我要求你吧。则于见中，谁是我体，谁为物相。今吾将汝，就我今天呢、啊、那么要求你怎么做呢？则于见中，什么叫做则于见中？就是在你所看见的这所有的一切景象，你要做一个选择。哦，你要做一个选择。选择什么呢？就是你要去分别谁是我体，谁为物相，对吧？哪一个是自己，哪一个是对方。这边应该都不难吧。所以啊，他说阿难啊，他说你看一看哦，即汝见缘，那个缘，见缘应该很容易，就是你能够看得到的这些所有的东西， right? 就是你的那个 source, 你能够看见的所有东西。从日月宫开始哦，从日月宫开始，就是刚刚我们在初禅天说佛带着阿难哦，加护持，就等于说是加持阿难，然后能够到初禅天看到这个四天王的宫殿，这所有的一切，他说你看从日月宫，事物非汝，对不对？日月宫是什么？你看得见嘛，所以是物，不是你的见性，对吧？至七金山，哦，这反正都是那个初禅天里面的景象。同遍地观，虽种种光，异物非汝。这边应该都很简单，这外面所看到的，不管是山也好，宫殿也好，有光也好，反则举凡的一切全部都是物，而不是你自己的见性。渐渐更观，再看哦，云腾鸟飞，刚刚讲的是无情的山河大地，对吧？还有房子，现在讲的是什么？有情的众生，是云里飞的鸟啊，这些东西啊，还有呢，风动尘起，这边又是无情的，树木山川，草芥人畜，反正有情无情，这所有的一切，闲物非汝，全部都是外境，都不是你自己，全部都是外境，都不是你自己。所以他说阿难啊，视诸近远，诸有物性，虽复差殊，同汝见经清净所属，则诸物类自有差别，见性无殊啊。此经妙明，成汝见性。这一句话也很简单，这个章节整个 concept 非常简单，只要有文字，可能就是文言文，你稍微看懂就行了。他说阿难，视诸近远，就是反正是远的也好，近的也好，这所有一切的物嘛，啊，所有一切的物性， 虽富察疏，虽然呢、啊、有狗啊，有猫啊，对不对？有山河大地啊，有的是房子啊，有的是什么树木啊，这些东西，他说没有关系，虽然都有不同的，都是不同，都有差异性，同汝见精，清净所属，但是这全部都是你的那个见精，或者我们讲的那个见性，干干净净、清清净净的见精见性所看到的，啊，所看到的主就看到。则诸物类自有差别，虽然这些你所看到的外境这些物类全部是有差别的，但是见性无殊啊，但是你的见性是没有差异的，见性一直都在啊，也没有差异啊，也不曾失去它啊，就一直在这个地方。所以啊，外面的外境啊是会动的，然后他也说这些外境虽然长得都不一样，你能做分别，但是这些外境是因缘生灭，是虚妄的。此经妙明成汝见性，而这个不变的见性才是你自己的。那么下面这一句啊，我花一分钟时间跟你讲一下，就是很难的这几句话。若见是物，则汝亦可见无之见。从这个地方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啊，就这两三行话，就这么短的一段话，是佛的逻辑，他来证明，刚刚只是跟你解释你的见性可以看到东西，但本身自己不能被见到，而对方的物呢是可以被见到但是不能看，对吧？这个地方应该大家都明白，我看同学都在点头。而下面这一段就在证明见性啊是没办法被看到的。而且他用一个很好玩的比喻啊，我先开个头，你们回去复习一下，那么下一堂就是你们回去预习一下，下一堂来的时候大家就有机会听懂了。我举个例子啊，如果今天这边有个杯子在我前面，我跟 Carol 两个人呢，怎么叫做佛先定义啊，什么叫做我的见性被看到了？我今天看这个杯子，我的眼光是不是就 cover 在这杯子上面，我的见性一定作用在这杯子上面，我才看到了杯子。这个时候啊 ，Carol 也看同样一个杯子。你去想，我的见性因为作用在这杯子上面，所以我的见性就 cover 在这整个杯子上面。现在 Carol 也在看，同时间看同一个杯子 ，Carol 的见性呢也 overlap 在这上面。所以啊，他佛就定义说 ，Carol 看到了我的见性。怎么所有的人的脸这么难看的看着我？你再去想，这就是佛的定义啊！你不要去想这是什么怪逻辑，你先把你的逻辑全部放掉。 你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外境，外境就是 对吗？现在他就佛就在告诉你，所以见性是看不见，他就在做一个例子，他现在推论了，他就是要证明见性是看不见的，所以他就说没有关系，我们就随便找一个定义，什么叫做你看到了我的见性？如果你一定要说，因为他现在是防阿难说。我就是可以看到你的见性，他就是要防阿难这么说，好吧？他说那我们就定义一下好了，什么叫做你可以看到我的见性，就是我跟你同时在看同一样东西的时候，因为我今天能看到这个杯子，我的见性一定在作用在这杯子上面，那 Carol 你也在看同样的杯子的时候，你的见性也作用在这上面，所以我跟你两个人的见性是不是是有了 交集， 共同交易，我们都投射在同一个物件上面嘛，我们两个的见性是不是 overlap 在一起，这样讲好了，如果我跟你的见性都 overlap 在某一个特定的点上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叫做你看到了我的见性，我也看到了你的见性，因为你的见我现在我的见性作用在这杯子上面，然后你又投射上来，所以你的见性是不是作用在我的见性上面，也作用在这杯子上面，这样行吗？所以你看他就说你看啊，我的见性投射在这杯子上面的时候，就说我看到这杯子了。那现在我的见性现在都投射在这杯子上面，好了，下一步是什么？是 Carol 的见性也投射上来了，那他是不是投射在我的见性的上面？没错嘛，你们的点头就表示听懂了嘛，哦。 那你也投射在 他？我是投射在杯子上面，那他投射到我的见性上面，其实就表示我们两个的见性互相都看到对方了，因为我们都 overlap 在一起，然后我们也都看到杯子了，这样能接受吗？对不对？好，那下一步啊， 如果今天我把见性收回来了，我眼睛闭起来了，我看别的地方，我就不看了，我眼睛闭起来了，请问此时 Carol 还有没有办法看到我的见性？ 我只能看得到杯子。 对对，你只看到杯子就看不到我见性了，对吧？因为我收回来了嘛。而且你还有没有办法再找到我的见性？因为没办法，对不对？你也说没办法，因为我现在闭起来了嘛，我没有再看任何东西。如果我又去看了旁边的书，哎，你说你赶快去看同一本书，你又看到我的见性了。可是事实上，我现在就闭起来，我再也不看任何东西了。那我闭起来不看任何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照理讲你就看不到我的见性。所以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有任何的 moment 你是可以看不到我的见性的时候，这个见性是可以不被看到的。中间有一个比较诡谲的地方，佛为了预防阿难说，我管你的，我就说我看到你的见性。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哲学思辨的东西啦，这不是我们人世间的那种逻辑，这是哲学思辨，你知道哲学系都在搞这玩意儿哦。你不要哲学系难念，就他在搞这玩意儿。现在如果我把眼睛闭住了，那我就问 Carol 说， Carol 你有没有办法看到我的见性？刚刚 Carol 说他看不到了，但是如果 Carol 你硬说你看到我的见性，那我就可以告诉你，如果你现在谎称你看得到我的见性的话，那绝对不是投射在任何一个物件上面，表示你现在看到那个见性是没有形体的。你嗯了，对不对？嗯表示懂了吗？同我们今天先对，所以嘛，他说他如果硬说他看到了，我今天眼睛已经闭起来，他如果硬说他看到了，那表示他看到那个绝对不是一个东西，见性不是物，你懂吗？今天 Carol 看他如果硬，我先把眼睛闭起来，他硬说他看到我的见性，那那个见性肯定不是一个物件啦，因为我的见性没有投射在任何一个物体上面。他今天就要讲见性不是物。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你们回去呢把这一段拿出来，你现在已经有一个底子可以稍微消化一下了，我们下堂课再讲这一段哦。他就是告诉你显见不杂，见性不是物。我先把那个插头拔，你听得到见性不是物啊，所以你就去想，我的见性如果投射在一个物体上面的话，那有人也那个见性同样投射在同一个物体，那这样他就看到我的见性，也看到那个物体。那如果我今天把眼睛闭起来，那那个人如果说见到了我的见性，那肯定见到的不是物体。我眼睛张开的时候我有看东西，如果另外一个人也看同样的东西，那表示我们两个看到了同样一个物件，他看到我见性，但是我可以把见性收回来啊。我闭眼睛的时候是不可能有人看到我的见性的，那如果谎称他真的看到我的见性的话，那他看到的也肯定不是一个物体。所以这个意思，他说佛道说到这里就可以证明说见性并不是物件。你要回去哈，把那个经文，就是若见是物，则汝亦可见无之见，若同见者名为见无，无不见时，何不见无不见之处，若见不见，自然非彼不见之相，若不见无不见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你就这一段回去研究研究。这一段呢，如果到最后你说放弃也没有关系了哦，那就放弃吧。你那个重点抓到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下一次上课就从这段开始讲哦。那么然后会再讲第七品，第七番显见也相当简单哦，第七番也很简单。那么前面七番呢，其实都是为了后面的八九十三番做铺陈啊，八九十三番就比较重要，好吧？有没有人有问题啊？或者有什么想做 sharing 的？没有啊？那我们今天楞严经上这里。